今时间2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婉乔。 哎呦，今天我们俩人搭档哈，跟您说说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打小啊，我们俩都算北京人是吧？ 嗯。 见过吃过很多，我们这个年纪段，咱俩算一个年纪段吗？ 不算。 怎么不算呢？ 咱俩有明确的代沟。 你吃过大白兔的奶糖吗？ 那肯定吃过。那你看过小龙人吗？ 看过呀，头上长犄角吗？ 啊，对，是哈，我看过的你就应该能都能看过。 那是，我要是吃过看过的，未必你能吃过看过。 比如说 啊，比如说 点了一个 酸三色， 吃过 啊，吃过啊， 嗯。 麦乳精，那你肯定吃过， 也吃过。 算了吧，先说大白兔奶糖吧。 好 啊，这回说的不是奶糖，大白兔出冰棍了。这则消息这两天搅动了各大社交平台，不少人把自己买到的大白兔冰棍晒出来了。你别说，那包装跟那奶糖一模一样，只不过稍微大两圈， 也是那么一卷嘛。 对对，蓝白包装啊，大胡子胖兔子。一下唤起了像我们俩这种童年的记忆。 嗯，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什么呢？这个包装俨然是加大号的大白兔奶糖，它的大白兔奶糖的冰棍哈，它居然是山寨货 啊， 假的 啊，不是啊。 哎呀，反正这两天您要是关注各种各样的这个朋友圈，都会有怀旧大白兔进军冰棍界了啊。什么大白兔，没错，是大号的奶糖味冰棍。虽然说人气颇旺，但很多人都表示，哎，没见过这种冰棍啊。 就是啊， 对吧，都见过奶糖，没见过冰棍。记者呢在东城区前粮胡同一家小店发现了大白兔冰棍的这个身影，每根大约是，这怎么听着冰，每根大约是两指粗细， 嗯， 长度呢接近于你的 手掌， 你的手掌得一个半 啊，一个半手掌。 婉乔在我们办公室有个小外号， 你怎么都知道？ 小手，一袋8根啊，每根2块钱。 嗯， 人家老板还说呢，这是新品，卖的挺好的，很多顾客呢都是一看到包装马上就买了，吃完一根觉得不错，又买了一包，打包带走。80后的女孩王芬贝第一次看见大白兔冰棍的时候，小小的激动了一把，说我一眼就被吸引了。店老板刚上完货，还没再来得及放进冰柜里呢，他就开始掏钱买了。 哦， 哎呀，跟着就跟一个放大了大白兔奶糖一样，奶味特浓。 嗯， 人家说了，完全符合我对于大白兔的印象。但是实际上呢，这大白兔冰棍和大白兔奶糖并不是同胞兄弟。绿色盒上面印着什么纯真年代的爱恋，经典大白兔冰棍。每根则采用了红白蓝三色的经典包装，猛一看俨然就是大白兔奶糖的这叫什么 plus 版。 对，嗯，英文发音不错 是吧。你买过水果手机你都懂什么意思啊。大一号，配料表、营养成分表、保质期、生产信息、条形码、生产许可证一应俱全。在产品名称一栏当中标注的是经典大白兔冰棍，但是您仔细对比就会发现，这个大白兔非比大白兔啊。外包装上还是有很多细节有差异，比如说 大白兔冰棍包装上的兔子呢是躺着的卧姿，兔子上方和下方呢各有一行经典大白兔和汉语拼音大白兔字样，在兔子下方用小字写了冰棍两个字，但是在大白兔奶糖上面那人家兔子是坐着的啊，所以呢今天人家生产这个企业也说了，我们没生产这冰棍啊，这个总之山寨的。 兔子是坐着的，我还真没有仔细观察过 啊。 以前大白兔奶糖上面兔子是什么姿势？ 一般都是走着的吧？ 不是趴着的吗？ 瞧瞧这俩人脑子里边乱了啊！不过话说回来了，这就看得出来，现如今兜里有钱的都基本上是70后、80后， 嗯， 都开始怀旧了， 没错， 啊、是吧、嗯？所以针对这些人群，您但凡琢磨点都能挣钱。当然话说回来了，这挣钱呢，您得走正道。您弄一山寨的，以后您就。不好听的抽大街了，以后就没人买您东西了，是吧？ 就是啊， 我们还是希望我们那种回忆真是纯真年代的美好爱恋，别不纯那就没劲了。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点什么呢？ 您儿时吃过的冰棍儿 啊，儿时 印象最深的冰棍儿， 冰棍儿啊， 嗯， 行行行， 现在正是吃冰棍儿的季节。 哎，就是这种冷饮是不是都能算？ 对啊，你知道原来我印象特别深的时候是、 啊。 一个塑料袋似的那种袋装冰激凌，叫雪激凌还是冰激凌？新大陆雪激凌好像是。 还有这个呢？ 啊，你没吃过吗？ 哦、 果然代沟出来了。 你看我比你年轻， 80后都吃过， 我比你年轻嘛。然后还有什么小碗儿，雪糕，还有什么冰壶？ 冰壶 啊、是吧？这都是暴露岁数的这个话题。 还有买什么金咕噜棒？ 啊？ 对，就上面好像是画了一个孙悟空， 好吧， 巧克力味儿的， 证明我上大学了。 那你肯定吃过大红果吧？ 那肯定吃过嘛。 啊、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就那些曾经的一些冷饮哈。 对，那些年我们吃过的冰棍。 对对对，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交流方式：短信发送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家长828都能找着我们。别说，今天我们微信终于勤快的推了一条哈，把今天的话题也说了。森林蔷薇还说呢，哎呦，离开好年轻啊！ 你看， 你看看，我得有多老，在您的心目当中？ 你看，我真的，我跟你说哈、啊，李凯照相的时候，真的恨不得离我3米远，他就想显示自己脸小，脸小就显得年轻， 是吧？ 还不敢大笑，大笑褶子就出来了。 谁？你才有褶子呢！晚乔和李凯面带微笑，和蔼可亲，很喜欢你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们你们年轻人的专利啊，我这个老者就不参与了。其实也是哈，但是很多老人也吃过冰棍吧？您那时候，我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冰砖呢、冰棍啊什么的，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那时候家里边估计肯定是没冰箱。 那时候就盼着什么呀？就是门口， 啊、 就院门口啊， 有 那个 人卖， 老奶奶推着一个冰棍车、 竹车、 冰棍箱， 里边上面盖了一层被子， 被子 可以和我们来聊聊那时候的回忆。 双棒 啊！再一次重复一下我们的交流平台，短信发送到10628821828，微信是大城小事汉语拼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我们继续来说一个跟雪有关的事儿。 嗯， 这个呢是陶然亭的大雪山。陶然亭公园的大雪山被栅栏给围起来了，不能玩了。这可是多少北京孩子儿时的回忆呀！网友叫做北京一老张，他就发现了陶然亭公园的这大雪山被护栏围起来了。于是呢，他就发了这么一条微博，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第一句话哈。于是呢，又激起了老北京人的一种集体回忆。 你看看， 这条微博很快就被转评了4500多次。 可 有媒体记者注意到了，其中有不少网友就怀疑这大雪山被围起来是要收费呀、啊、还是说推测要被拆掉呢？ 到底怎么回事？问问人家呗。 嗯，今天上午有记者呢就从陶然亭公园的管理处获悉，为了保障市民游客的安全，近期呢公园对大小雪山都加装了护栏，同时调整了开放时间，目前呢已经改装完毕，也是恢复开放了，公园对它没有拆除计划，当然了也不会对游客收费的，以前就是免费的嘛、 嗯、 是吧，滑一个滑楼梯。作为陶然亭公园免费娱乐设施之一哈，大小雪山一直是备受游客青睐的，说是雪山其实不过就是两座水泥堆成的那种滑梯、 嗯、 一高一低，用白色的大理石呢当做梯面，然后这梯道两侧呢又模仿真实的这个雪山这样的一个建筑，布满狰狞的白色怪石。 狰狞这个词儿用得好、 对，记者上午在这个陶然亭公园也看到了，大小雪山已经加装上了护栏、 嗯、 两座雪山呢各自都有一个入口，而且在入口上都挂了开放时间、注意事项等等这些牌子， 游客们从入口依次排队进入游玩。陶然亭公园的这个管理处相关负责人都介绍呢，说每年公园都会对两座雪山进行不同程度的维修。 嗯， 今年是为了更好的服务游客，保证安全，所以公园就对雪山进行了维护和改造，在周边呢也是加装了护栏，调整了上山方向，把这大小雪山上行与下滑分开了。 嗯， 这样就避免相撞这种不安全的现象。 那是， 嗯，其实是提升了更好的这个娱乐的这个体验哈。 嗯， 为了避免游客晚上滑雪山出现意外呢，公园就对大小雪山的实行定时了免费开放，暂定时间是早上9点钟到下午的4点30分，这是早上9点钟到下午的4点30分。为了规范管理呢，陶然亭公园还专门成立了雪山班，专门是负责服务和管理工作的。确实是，那天我还听我有一个朋友，然后前两天跟我聊说，我说你最近忙吗？不忙。 嗯， 我闲到你知道我都干嘛去了？我说干嘛去了？我去陶然亭了。 哦， 我去陶然亭干嘛？滑大雪山呀。一个30多岁的女生了，嗯，然后闲到周末去陶然亭跟孩子们抢这大雪山滑梯去了， 童心未泯。啊， 其实真的有的时候这种饱含回忆饱含记忆的东西是需要就是持续下去的。 是是是， 它千万不要消失。 说起来都是泪啊。 比如说长安商场旁边那个麦当劳，它取消了，它消失了，我就很伤心。 对，时间都去哪儿了？这些东西怎么都没了？ 我曾经一个人吃了一个巨无霸加什么两块鸡，就在那儿创的记录。 你都能吃成那样，你怎么还能瘦成这样呢？ 而且还是小学的时候，就小学时候就是一个大胃王， 打小就吃这么多，长大了还不胖，这不是气人吗？这个， 就已经胖了，已经胖了，嗯。 雪山反正算很多孩子都说是这个叫什么 春游 必备，哎，每年孩子春游都会爬，而且出了下去非常刺激，是吧？ 嗯， 胆小的孩子还要叫唤呢。 对啊， 你那时候小时候叫唤吗？ 我不叫唤，但是我记得我出了这个吧，滑着滑着我就倒过来了。 是，嗨， 就是头背着就下来了。 男生可能跟女生滑的方法不一样。 你们是趴着滑下去吧？ 男生可能嘴里边还念念叨叨的，什么冲啊，咚咚咚咚咚咚咚，砰砰砰，那是模仿枪的声，是吧？ 你看代沟出来了吧？现在的小孩都应该什么？我是超人， 奥特曼 冲下去。对， 反正这个雪山要说年头不短，据说那个小雪山是建于1966年。大雪山是建于1978年。 哇，小雪山比大雪山还老呢。 对啊，66年你几岁？ 没出生呢。 嗨，反正据说很多人在雪山的时候都是电影当中红军爬雪山过扫地的情景，这不是陶然亭当年为了突出这个想法建了那么雪山嘛。但是铁索呀什么砖楼啊地道啊这些早都陆续拆除了。我们也是不希望这雪山能拆除，毕竟对于很多北京孩子来说那是一份沉甸甸的回忆，是吧？ 没错。 当我们老了带着孩子，哎呦，这就是当年我们滑，来你也滑一个啊，就是带着孩子能重温这个旧梦多好。 就是啊， 当 然，就是尤其是有了，就是尤其是当了父母的时候， 嗯， 然后你突然发现你已经不能够再跟孩子去玩这个雪山的时候， 嗯， 其实没关系，你带着孩子，你说来爸爸陪你滑，你就可以借着这个 机会，就是蹭一回，是吧？ 对，蹭一回。 行吧，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小时候最爱吃什么样的冰棍哈。当然了，您要是去大雪山经常滑雪，不是什么呀，去陶然亭经常滑大雪山，也可以和我们来聊聊啊。 嗯， 这是一个充满了暴露岁数和充满了回忆的一期大城小事。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点20分，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婉乔。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回忆吧。啊，又见青天说5分钱的东郊奶牛场的二分厂的牛奶冰棍儿。 七零后的甜蜜回忆呢？ 您把出厂的这个厂子 背的，东郊奶牛二分厂。 嗯 啊，我以为那冰棍二分钱一个呢。 你怎么不把最后一句说出来呢？啊，人家问的，李凯，你吃过吧？ 没印象了，那时候小，真不认字儿啊。 七零后，你不都已经十岁了吗？ 谁说你才六零后呢？玛丽说，55年前啊，就开始吃冰棍了，记忆最深的是大红果。 哎，对，大红果到现在都有哈。 是。 还有高岩说了，最好吃的就是小时候吃的那大雪糕， 嗯， 1毛2。双瓣儿啊，现在好像没有原来那个那么好吃了。 嗯， 1毛5一对儿。 是， 他还记得小碗儿，那小碗儿是1毛5一个，也特好吃。 没记得多少钱，那时候都是爹妈给出钱啊，反正自己负责吃就可以了。 我记得那会儿还吃了一个叫透心凉， 是吗？ 就外边是透明的，里面是夹心儿的。 哦， 好像这也没有了， 是吧？ 啊， 那时花开说，哎呦，合影照的不错，哎，说咱俩的合影照的不错呢。 嗯， 啊，说儿时吃的。3分钱的红果，5分钱的小豆冰棍，1毛钱的雪糕，好像1毛5的小碗，那是极品。你看，也说 高级的， 哎，受奖励家长才给买呢。那时候觉得特美。现在的冰棍品种多了，但吃什么都觉得没以前好吃了。 是啊，我也觉得是，怎么没有原来那味儿呢？ 人一般情况下是岁数大了才会这么想。 对，还有这个是忧郁的小乌龟啊，他说我是个90后 啊， 我小时候最爱吃的就是绿舌头， 嗯， 就那软趴趴的， 嗯， 就有点像果冻一样的。 是是是， 嗯， 现如今还有那种 banana 也是剥开皮的竟然吃冰棍啊，现在越来越高级。 那叫 banana。 banana 不是 banana。来，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地铁10号线，不知道您这两天坐地铁10号线发现一些变化没有？从今天开始啊，10号线取消之前的大小圈套跑，因为北京的这个地铁最大一圈可能就是10号线绕一圈哈， 嗯， 原来人家是中间有小圈跑一半停了，然后接着再跑，然后也有全部的大圈跑，最小的发车间隔呢，今天改到了2分5秒。上午8点30分呢，记者在10号线国贸开往金台西照站台看见。比以往来说呢，这个站台候车排长龙的情况，今天的这个队伍显得并不是特别长。 嗯， 后边往来的这个空间呢，也相对来说宽松一点。站台引导员跟记者说啊，说因为发车间隔呢短了，车来得快，等车的乘客呢很快就能拉走，这站台压力也变小了。记者体验了一下，因为间隔缩短，乘客运送的这个比较快，部分区间车厢的这个满载率啊有一定的下降。但是呢，也存在一些问题，就是有的时候还空，有的车子哎，就人挤人啊，都成照片那样。北京地铁说了，说因为外环方向的始发站呢有八沟，有承寿寺，从承寿寺清人发出的空车到了劲松，这只有几站，所以你看乘客不是特别多。但是要是这车从八沟发过来的，那到劲松双井期间，那不是显然很挤吗？ 嗯。 哎呀，反正有很多人都说这也算是新变化，在这儿我们就是想提醒大家一样，就是这个过道的时候，比如说换乘通道， 嗯， 人特别多哈，您在走这点路的时候，您就能不能别玩手机，别看微信了？ 对，这种低着头走路 啊， 然后注意力不在这个路上， 对， 特别危险。 特别危险不说，其实不见得您撞上人哈，您也不见得撞上墙，最大的问题是 人撞您，是吗？ 最大的问题是你脚底下这个速度就慢了。 哦， 你想你低头拿一手机，你走路不可能风驰电掣的，对吧？ 对， 你一慢慢走，相对来说这个通道的人就相对集中一些， 嗯， 可能会造成一些拥堵啊。 嗯，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看东京那个地铁啊，哎呀，上去之前那人走路都是一路小跑，咱不见得那么着急，但是也别， 咱真跑不了， 别 太多人了， 不过也别弄得跟那个南城大爷逛逛公园遛弯似的啊，人家慢慢4平8稳的走，有的时候也确实是让人觉得难受的慌啊。 嗯， 今天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以后啊，这个大圈套小圈的现象没有了之后，咱们能够安全出行。另外呢，也从自己做起，别给人家添堵，这算添堵吗？ 嗯，反正这样让路更通畅吧。 行行行。 嗯。昨天晚上啊，网上有一组广渠门再遭水淹的照片。 哎呦，别提了！昨天我回家路上特堵车，猛然警醒，昨天是721。 哦， 对吧？ 对。 啊。 然后这照片显示呢，说广渠门桥下呀有大量的积水，公交车被迫停在了水前面，很多行人都举着伞在积水前停步不前。 嗯。 昨天晚上10点多，记者就来到了广渠门铁路桥，发现桥下没积水啊，挺干的呀，路面 连这东面都没湿啊，天空也没有降雨，机动车、非机动车也是自由通行，交通畅通无阻。 嗯， 白桥大街路口，还有那广渠门内的这个大街交叉口，行人也是通行自如。当然了，还有居民在人行便道上遛弯儿、 嗯、 啊！你看这多好的一个下班的景象。 是。 昨天晚上11点多，北京市水务局官方微博叫“水润精华”，他就发微博辟谣了，说当天晚上广渠门地区的降水量为2.5毫米。 嗯。 网上这图片呀，与实际的情况是严重不符。 不是，那这图片哪儿来的呢？ 记者发现了。这网传的图片是3年前的旧照片 啊， 而且呢，这个广渠门再被水淹的消息是来自两个新闻客户端的， 嗯 啊，这种现在的 APP 啊，记者再点开的时候，发现这消息已经被删除了， 是吧？这他也知道他发错了，是吧？ 肯定是被人举报了嘛，对吧？ 我觉得就是现如今博眼球哈、啊，虽然说昨天721晚上下班的时候也下了点雨，而且当年721也是给我们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哈、啊、和经历、 嗯， 但是我觉得这种博眼球的方式确实做的不太厚道， 没错， 对吧？你就是在人家伤口上撒盐不说，嗯、还有哗众取宠，涉嫌啊这个挑事儿的嫌疑，是不是？ 而且这种失实的报道真的是会、 嗯、 会误导很多人的。 对，既然是客户端，既然您都是已经是大企业了，我们就没说是哪家客户端哈、啊，您下回发这些东西的时候能够负责任一些，是吧？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城小事，接下来呢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来聊聊有关啊 冰棍的事儿， 吃冰棍的事儿哈、 嗯、 好多人呢、啊、好多人都戳各种各样的充满回忆的冰棍，我们稍后会和大家一起来进行互动。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婉乔。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冰棍的事儿哈、啊。有很多人都在发各种各样的短信，回忆着，形形色色说，丫头92年的，小时候每个星期都要带她去唐人亭滑雪山。一开始啊，还不太敢滑。后来在我的怂恿之下，终于战战兢兢地滑了第一次。这一滑好吧，一发不可收拾，再去唐人亭小雪山根本就不屑一顾了，直接就去大雪山了啊。 嗯， 那时候现在孩子都上班了。 对，这个夭夭之桃太可爱了，他说、 啊、 哎呀，我当时啊，我们去西单啊，男朋友买了6根冰棍、 啊、 叫大世界。 嗯、 啊、我确实没听过这个冰棍 啊。 他说他骑车带着我，我拎着袋子坐二等。嗯， 就是坐后排，后边 哦，坐后排 二等。 对，他说我吃了一会儿呢，我就问他你吃不吃 啊？ 啊，这男朋友老说不吃、啊、等他停下车的时候呢，吃惊的看着这个空袋子， 嗯， 疑惑的问我，哎，是不是化了？其实确实是都被我吃掉了。 哎呀，坐二等没碰上警察叔叔哈、啊、 那会儿还好吧。 那时候就是警察叔叔拦人的时候， 是吗？ 不能骑车带人 哦、 啊， 那他们赶巧 是吧？ 警察叔叔也吃冰棍去了。 嗨， 胡杨说，当年家中经济困难，靠妈妈卖冰棍为生。 嗯， 放学之后呢，就去帮忙卖。 嗯， 提一个保温瓶，也就是保温桶哈，在花市一带满街的喊冰棍儿1毛2啊，冰棍儿3分5分。 嗯， 其实我们一个都舍不得吃。 哎呀，那时候可能日子过得苦点，但是现在回忆起来都是满满的回忆哈。 嗯， 可能那时候为家长做一份贡献。那觉得心里边都特别的高兴和自豪。 是， 接下来我们来说另外一件事啊，这个最近有不少刚毕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反映，在昌平天通苑地区租房的时候遭遇骗局，而且呢特别有意思，他们租房的时候和自称这个二房东签约之后啊，这个二房东都会突然消失，然后就有一个叫徐明明的人会出现啊，说他才是二房东。你比如说今年6月份，小张呢在网上看到天通苑北一区13号楼3单元啊，有一间房出租，他上门看房觉得不错，6月7号呢就和这个自称二房东的方博签约入住了。小张是先后交了3个月的租金、水费、卫生费，一共是8670块钱给了这个二房东方博。可是入住当天开始，这噩梦就开始来了。 怎么了呢？ 6月7号下午，突然有一个叫徐亮亮的人带着一个几个啊纹身的男子进屋，说他才是这个二房东。徐亮亮等人说了一些恐吓的话，这回收走了3000块钱的物业费 啊。 哎呀，事后呢，小张看到小区物业贴的通知才知道，他租的房子今年的物业费一直欠着，多着没给。交了上万元的费用之后啊，小张和女朋友就住了一个多月，没想到又有人强行登门了。这回来的人叫徐明明啊，带一同伴。徐明明说他才是二房东，当初把房子租给了叫张杰的人，现在张杰跑了，所以他要来收房子。 之前有一个叫徐亮亮的，现在叫徐明明， 哎， 是吧？ 对啊，徐明明还说了，说方博是假名字。小张说了，他本来打算坚持不搬走，可是方博的电话也打不通了，徐明明等人还掐了室友的脖子，动手了。小张的女朋友被吓得哟直哭啊，抹眼泪啊。无奈之下，小张于7月19号从这间屋搬出来了，租金没人给退。今天上午呢，记者联系了一下徐明明，说联系一下情况，问问你什么情况啊？打了很多次电话都没打通。另一位刚来北京的小王，今年6月底呢是在天通苑租房子。他说了，我刚从这个天通苑地铁站出来，就有人问我租不租房，租不租房。然后他就满世界带着我看房。小王在北京人生地不熟的呀，他也着急想找一地儿落脚啊，赶紧住下来得了。最终呢，在天通苑北一区找了一合适的房子。这一次和小王签约的人叫刘大明啊，自称是二房东。小王交了3个月的房租和1个月的押金，一共是4000多块钱。可是小王刚住了不到一个月，这徐明明和同伴又出现了。徐明明说他才是二房东，刘大明已经跑了。哎呀，赶紧搬走啊，你不搬走 我们有我们的方式。哟，这有点威胁人呢。 对啊， 如今刘大明的电话已经打不通了，小王心里边特别憋屈，这4000多块钱对于他来说不是个小数目啊。好心的邻居还提醒他说，不要相信地铁站周边带着看房的那些人，骗子特别多。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呢？这徐明明本人也玩过消失。曾经和徐明明打过官司的刘先生说，2014年6月份他从徐明明手中租了和天通苑北二区的一间房，一个月的租金呢是1650。到了2014年11月底，刘先生就将提前下一个季度的4950块钱的租金打给了徐明明。可是交完钱之后啊，刘先生就联系不上徐明明了。真正的房东啊找到刘先生说，徐明明已经不交房租给他了，也联系不上了，只能和徐明明解约，要求收房子。这刘先生无奈，只能从房子里边搬出来了。哎呀，这个刘先生说了，说我没有嫌麻烦放弃这件事儿，而直接去昌平法院起诉徐明明。今年2月，法官判徐明明归还我押金、租金、水费、燃气费一分不少。刘先生还特别说大家遇见黑中介啊，一定得有耐心，勇敢的维权。同时呢，他也觉得现在徐明明比以前更厉害了，都不亲自出面了。 他派其他人去哈。 哎呀，北京的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赵三平说了，说这件事当中假冒的二房东已经涉嫌欺骗，涉嫌诈骗了。租客呢可以报警。另外呢，对于刚踏入社会的毕业生租房的时候，您一定得慎重，要查看二房东的身份证件，要看看二房东和房主之间的合同。这样你维权才有证据。另外，租房您最好别找二房东，通过中介租可能多多少少贵点，但是你至少心里边踏实，是吧？ 是啊，而且咱别吃哑巴亏啊。 是啊， 咱该维权的时候就得维权。 是，别让步入社会的第一堂课让这些骗子给咱们上这个课，那就不值当的了。 而且 不好意思，你说 没有？我说，而且他们这演戏呢，这是。 对呀、 啊，一会儿他玩消失，一会儿他玩消失，一会儿是吧？ 这都是肯定设计好了的套。 也提醒大家啊，千万别上当。再来说一说电动自行车吧。昨天丰台警方通报，通过在区内推广给电动自行车加装 GPS 系统，使被盗电动自行车追回的几率是大大提升了。2个月之内，利用 GPS 抓获盗窃电动车的嫌疑人23人，破案25起。只需要在车内啊安装一个小小的装置，并且在咱们的智能手机上下载一个专用的 APP， 车主停车以后设置好防御模式，车辆一旦移动，这个系统呢就会立刻向防御平台发送这种报警信息。 你看挺好。 对啊，同时呢也会向车主推送一条短信，告诉你车主，哎，你这车辆被移动了。日前李女士报警呢就说啊，她新买的这电动车在市场买菜的时候被盗了。由于事先呢在车上安装了这么一个 GPS 防盗器，所以警方追踪发现了被盗自行车正在大兴区的西红门一处的出租大院内，派出所民警就马上赶往目的地，成功的找回了这部啊被盗电动车。 哎呀，所以你看 嗯， 这个科技总是让我们觉得 改变生活是吧？ 以前都说嘛，你丢过自行车吗？ 丢过，没丢过不算北京人。 然后那天就会说，那你丢过几辆啊？就知道你几零后了。 对，嗨，所以我觉得现在电动自行车也挺多的哈。 是， 要不然您也花点小钱儿，兴许呢能够把您这车看得更严实一些。 没错。 啊，还是希望这样的技防人防技防，有的时候人盯不住的时候，就得靠一些科技的力量。您说呢？哎，你说要是人的名字上石头上了，会是一什么样的感受 啊？那不就是这个 啊？接下来说一件事哈，这不是那种啊特别光彩的事儿。两年前呢，昌平区崔村镇麻峪村的这个村民王女士发现啊，她以及他们家已故的家人的名字，就是已经不在了的名字， 嗯， 哎，不知道被谁刻在村口新建的一个公墓里边了 啊 啊！他抱怨说：“我这还好好坐着呢，我名字怎么被人刻在墓碑上了？” 哎呦，这有点别扭。 那太别扭了，在多次协商未能解决的情况下，他把对外承包土地的这个村委会及上级单位起诉到昌平法院，要求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并且赔偿精神损失费，各项费用加起来一共10万块钱。这事儿呢，还得从2013年开始说。11月12号啊，家住这个麻峪村的王女士从其他村民口中得知，说她和家里人其他几位已故的亲属的名字被刻在村里边的一个墓地的墓碑上。当时我还不相信，说我们家那祖坟在北山上，一直也没动过，怎么把我们家里人的名字刻在村里边这新墓地了呢？然后呢，王女士说呀，墓地的工作人员说，墓碑上刻村民的名字呢，是为了应付检查和宣传， 嘿， 啊，名字呢是他们从村民各家祖坟里边抄来的，还带这样的呢。 啊， 王女士说，除了他们家啊，墓地里边还有村里其他几位在世村民的名字。 嘿，这太膈应了， 啊，这把活人的名字刻在墓碑上，在农村来说那是很不吉利的。 对呀，啊，很讲究， 大家都很忌讳，精神上也无法接受。村委会方面表示说，村委会没有实施这种侵权行为，不应该承担责任。由于王女士一方呢当庭提出申请，希望将墓地的开发商追加为被告，法官呢是宣布休庭择期再审。反正这事儿不知道谁办的，要是真是开发商办的，这太缺德了是吧？什么叫应付检查和宣传呢？这个 首先检查就不能对付，就不能这么应付， 啊， 其次你也不能这么办呀，你去各家的祖坟上抄名字去，然后就这么刻， 不把自己名字搁上呢？ 就很多东西，你办事儿之前你一定要充分的调查。 对啊， 对不对？ 这起码的这种人情您得懂。 再说一个刚出门快餐车就卷入车底的事儿。 哎呦， 昨天中午12:30多，在朝阳区朝阳北路长营的一处红绿灯处，一辆送餐车是刚刚从店里出来，没几分钟就卷入了轿车车底。幸运的是啊，这起事故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昨天下午1点多，记者赶往了事发现场，警察正在对双方的责任哈，进行划分。记者看到了一辆红色的斯柯达轿车前轮底下躺着一辆电动自行车，电动车的这个车轮已经严重变形了。 嗯， 一旁骑电动车的小伙子显然是受到了惊吓，在旁边呆呆的站着，说这地上还散落着一些餐盒，这不送餐的小伙子吗？ 对。 骑电动车的小伙子说了，他是朝阳北路附近的一家饭店的送餐员，有顾客中午订了餐，他现在呢是正在前往送餐，可没想到刚出这店门几百米，电动自行车就被卷入车底了。 哎呦， 还好就是自己还没有受伤哈。斯柯达轿车司机就说了，他是由南往北过马路，准备左转进入到往西行驶的主路，就只顾着看右侧的车辆了，马上就要拐过去了，没想到呢身后突然窜出一辆电动车，他也躲闪不及，于是就扎上去了。10多分钟之后，交警判定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两个人就也开始协商两辆车的这种维修方案。 是，就是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哈，一定得别太着急哈，一定得注意交通安全，看清楚了再走。另外电动自行车刚才说了，一方面是技防啊，您装个 GPS 能知道车被偷了，另外一方面您走起来悄然无声的， 没事儿， 对，您别开太快，骑太快，有的时候这样猛拐啊，这种确实很危险。 正规的电动自行车它是有限速的，它最高时速是20公里。 哎， 您如果骑的那没不带限速的，您真的是得悠着点。 20公里，我经常看的，那double 20都不止。 走走的是吧？太刺激了， 就是40都不止哈。 嗯，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吧。 好 啊，有一串英文字母说。 唐人亭雪山必须去过呀，虽然我是零零后，但是雪山也是我们零零后的记忆呢。我奶奶家就在唐人亭附近，一到庙会我们就去唐人亭的大雪山。 卖了个兜说，哎呀，透心凉我也吃过，还有香蕉味的呢。过年的时候我们家都会买一箱，然后我们就放在外面的天然冰箱里雪堆里。 阳光说，小时候吃冰棍不是最热的中午和下午，是等着傍晚上。为什么呢？我们一帮小伙伴等在这个卖冰棍大爷家门口，大爷骑辆二八加重，驮一个白色的木箱子，傍晚回家还是没卖出去的冰棍，那就是我们的了。五分钱买两份，三分钱买一分，三分叫什么，三分就卖一分啊， 就 是便宜了， 大减价了， 打折了。那个年代估计没这词儿哈，现在都是满大街都是打折的， 这算捡漏吗？ 嗨，但是不是天天都能捡漏啊？这是人家阳光说的。 老周说了，鸳鸯冰棍1.5元一对儿。当初啊，母亲每到夏天，周六呢，从幼儿园把。